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5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，初焚较量功德品第30至51。复次乔石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精进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鼻界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相界鼻识界即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鼻界，鼻界自性空；相界，鼻识界即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。相界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。是鼻界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相界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鼻界不可得，鼻常无常亦不可得。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鼻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鼻界等可得，何况有鼻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鼻界若乐若苦，不应观相界鼻识界即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鼻界，鼻界自性空；相界，鼻识界即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；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鼻界自性即非自性；是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鼻界不可得，鼻乐于苦亦不可得。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鼻乐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鼻界等可得，何况有鼻乐之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鼻界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相界鼻识界即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鼻界，鼻界自性空；相界，鼻识界即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 相见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彼界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相见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彼界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相见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彼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。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佛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彼界，若净若不净；不应观相界、彼实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彼界，彼界自性空；相界，彼实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；相界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彼界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相界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彼界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相见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彼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于不净。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假使家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精进波罗蜜多。复次，假使家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精进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舍界，若常若无常；不应观畏界、舍识界及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。可以故，舍界、舍界自性空，畏界、舍识界即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畏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舍界自性即非自性；是畏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舍界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畏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舍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。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舍界、 若乐若苦。不应观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舌界，舌界自性苦；味界，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。味界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自性苦，是舌界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味界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舌界不可得，彼乐于苦亦不可得。味界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皆不可得，彼乐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舌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舌界，若我若无我；不应观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舌界，舌界自性苦；味界，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；味界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自性苦，是舌界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味界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舌界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味界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舌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舌界，若净若不净；不应观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舌界，舌界自性苦；味界，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；味界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自性苦，是舌界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味界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舌界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味界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舌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精进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 宣说精进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身界，若常若无常；不应观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身界，身界自性空；处界，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；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；是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身界不可得，比常无常亦不可得；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比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身界等可得，何况有比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佛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身界，若乐若苦；不应观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身界，身界自性空；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；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；是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身界不可得，别乐于苦亦不可得；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别乐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身界等可得，何况有比乐之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身界，若我若无我；不应观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身界，身界自性空；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；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；是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身界不可得，比我无我亦不可得；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比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身界等可得，何况有比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佛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身界，若净若不净；不应观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 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回过，身界身界自性空，触界身识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身界不可得，毕竟不净亦不可得，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毕竟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身界等可得，何况有比净于不净。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精进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精进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异界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法界异识界即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。何以过？异界，异界自性空，法界异识界即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异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即是精进波罗蜜多，于此精进波罗蜜多异界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异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。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异界若乐若苦，不应观法界异识界即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。可以过？异界，异界自性空，法界异识界即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异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即是精进波罗蜜多，于此精进波罗蜜多异界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异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与苦。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异界若我若无我，

此中尚无无名等可得，何况有彼精于不精。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乔师家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精进波罗蜜多。复次乔师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精进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不识波罗蜜多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若常若无常，黑锅。不识波罗蜜多，不识波罗蜜多自性空。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空，是不识波罗蜜多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不识波罗蜜多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不识波罗蜜多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。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不识波罗蜜多若乐若苦，不应观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若乐若苦，黑锅。不识波罗蜜多，不识波罗蜜多自性空。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空，是不识波罗蜜多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不识波罗蜜多不可得，彼乐于苦亦不可得，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皆不可得，彼乐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不识波罗蜜多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于苦。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不识波罗蜜多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若我若无我，何以故？不识波罗蜜多，不识波罗蜜多自性空，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空，是不识波罗蜜多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不识波罗蜜多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